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587集。 Q2 再度席卷热搜，合约三张纸，秦冉看这些东西一向很快，第一张内容很快就看完了，后面两张内容他看都没看，只是偏头抿唇看着妍希，轻轻笑着，语气中听不出来情绪。一周一次绯闻，女方不说话你回应，这种傻逼事你也干啊？妍希嘴角动了动，然后垂头，声音有些弱，他嘀咕一句， 我喜欢。 妍希这种性子秦冉很了解，里面肯定有内情。他点点头，没有再问，只是伸手把这份合约捏成一团，看也没看，直接往后一扔，纸团精准地落入不远处的垃圾桶。 大神冷， 汪老大话没有说完，一个镜子被他吞入腹中，眼睁睁看着纸团被扔到纸篓，虽然说不合适，但很解气。办公椅上的星宇老总反应过来，他站起来，一把将手中的杯子摔到地上。 你们什么意思啊？耍我？ 汪老大面色微变，他笑道， 总裁，有话好好说。 秦冉也找了个凳子坐下，他看向星宇老总，扬了扬眉，没有说话。看着汪老大的反应，星宇老总才有一种掌控一切的感觉。他顿了顿，然后继续开口。 刚刚的合约重新理一番，还有江山一美联要给江旭作曲两首。 您已经答应了妍希参与炒绯闻，就不用大神作曲了。 汪老大抿唇压抑怒气。这些话一出，秦冉终于明白妍希签合约的情况。想让我作曲？秦冉偏头，似笑非笑地看向星宇老总。 秦小姐，你很识相啊。 面对秦冉，星宇老总的眸光深了深，笑得意味深长。秦冉勾了勾唇，他手撑着下巴，不紧不慢地吐出两个字，做梦。 行啊，很好，很有骨气。那我看你们是想解约。 星宇老总冷笑， 不是，总裁，我们完全没有这个想法。 汪老大连忙笑着圆场，他压低声音对秦冉说道， 大神，你别刺激总裁了，妍希顺风顺水了这么多年，让他传些绯闻没什么的，不能真解约。他的解约费啊，你别管他这件事，我知道你现在的情况，过完这段时间就好了。 说完后，汪老大才看向星宇老总。秦冉看着汪老大好半晌，才点点头不吭声了。看秦冉被安抚住了，汪老大才松了一口气，继续同星宇老总谈判。 哎，你们能好好聊就好，江三义不愿意编曲也行，妍希的综艺还要再接几个，电影电视我也会看着接。 星宇老总慢慢地说着，身边秘书在重新列合同，办公室内没有了其他声音。好半晌，秘书把新的合约打出来递给汪老大，被秦冉半路劫走了。他低头看了看依旧是不平等条约，妍希走过来， 大神，我先签。 谁让你签了？秦冉淡淡地看了他一眼。 秦冉， 星宇老总看着秦冉抓着那张合同。 很好，我看你还真把自己当个东西了，解约。 与此同时，秦冉兜里的手机响起，他低头看了看，是一个京城的号码。喂，到了。对面是一道男声。 前台说没预约。 你有。秦冉似乎是笑了笑。 没。 那边的男生顿了下，又疑惑道： 还真有预约。行，我上电梯了。 打完电话，秦冉手撑着桌子站起来，他不紧不慢地看向星宇老总。爽快，解约。 大神，我们解不了，这个违约费我们出不起，笑笑他就行了。 汪老大拉拉秦冉的袖子，还想说什么，秦冉只是看向门外。 齐先生，这边请。 门外，门卫带着一个高大的男人走了进来。 秦小姐，我没来晚吧？ 那人看着办公室里的人，不动声色道：齐律师，麻烦你了。 小事。 秦冉颔首，礼貌地打招呼，对方摆了摆手。秦冉把黑卡给了他，然后看着妍希跟汪老大：先跟我回去。这两人面面相觑，跟着秦冉离开了。 那是 汪老大人脉广， 我好像在新闻上见过他，他是不是京城很有名的律师戚成君？ 秦冉随意的点头。汪老大没再纠结戚成君，而是又担心解约，不由苦笑。 大神，你太冲动了，你知道解约费多少吗？ 最少十几个亿的违约费呢，再给妍希十年都出不起啊。秦冉却是看着汪老大笑了笑：真以为我倒了？汪老大一愣。 网上。 秦冉拍拍他的肩膀，再次把鸭舌帽扣到头上。他看了看手机上的时间，差不多到点了。看看秦氏官网。办公室内，秦冉等人一走，星宇老总心中咯噔一声。妍希就算不接综艺，也是公司的摇钱树，公司的门面担当。他跟妍希说的解约不过是威胁妍希而已，毕竟那是天价解约费，妍希现在的身家根本拿不出来。眼下秦冉让妍希真的解约，那他的公司还玩什么？股票都要暴跌，尤其还要面对戚成君，新宇老总后悔了，他太贪心了。他还没跟戚成君谈解约费的事情，身侧秘书接到一个电话，迅速打开手机，翻开微博，刷到一条消息，神色怔怔道： 总裁出事了。 什么？ 星宇老总抬头道。秘书把手机给星宇老总看，是微博热搜 Hopi Q2 云光财团 Hopi 情势秦冉。时隔半年， Q2再度席卷热搜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